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广播剧 中国历史故事，周公治国，改写孙学刚，导演周正。 经过了600年，这个王朝也出现了夏朝末年那样的衰败现象。商纣王是个非常残暴又十分贪婪的国君，比起夏桀来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这样的国王怎么能够赢得人民的拥护呢？全国上下都感到商朝已经走上了末路，就连商朝的属国周国的君臣也看得清清楚楚。周国的位置在他治理下一天天的强盛起来，周文王对纣王的暴政十分痛恨，经常和太师姜太公、长子姬发商量灭商兴周的大事。 现在纣王荒淫无道，做了不少天理难容的事。听说他往大池子里倒满酒，在树枝上挂上肉，叫什么酒池肉林，整天在里边吃喝玩乐，可是百姓连糠菜都吃不上。 此事老臣也听说了，纣王宠爱妲己，对他百依百顺，为他建起了离宫别馆，把天下的珍禽怪兽都搜罗进去，让妲己任意胡为。 孩儿听说纣王设立了许多酷刑对付臣民，谁要是违背了他的旨意，就把人脱光了衣服放在铜架子上，下面还烧起熊熊炭火，等铜架子被烤热了，上面的人就会肉烂坠火而死啊。 这就是那个叫刨落的刑罚吧？ 是的，纣王把人处死后剁成肉泥，或把肉一块块的割下来做成肉干。 暴君，万恶的暴君，他这样胡作非为，残害他的臣民，不遭到全国上下的反对，那才是怪事呢。太师，我想我们从现在就要筹划兴周灭商的大业，推翻纣王，夺取他的天下。 好，先把咱们周围的小国都争取过来，再把商朝周围的羽翼都给消灭，何愁纣王不灭？ 周朝君臣立即行动起来，很快就做到了第一步，周围的方国很快都归顺了周文王。但不久，周文王因为东征西讨劳累过度，得了重病。临终前，他安排姬发继承王位，并且对他谆谆嘱咐着： 以后你要多向姜太公请教，另外你兄弟中老四姬旦聪颖机智，是最贤能的一个，凡有重要的事都让他去办，由他们辅佐你，我就放心了。 父王，请放心吧，有您创立的基业，我想用不了多久，我们就会在中原立国的。 姬发就是有名的周武王，他牢记父亲的嘱咐，决心实现父亲的遗愿。他把都城移到靠近商朝的镐京，尊姜太公为师，还经常听取四弟姬旦的意见。 鸡蛋因早年封在周地，所以大家又叫他周公。不久，武王和周公、姜太公率军伐纣，经过激烈的战斗，周军胜利了，纣王自焚而死，商朝灭亡了，周朝成为统治天下的第三个王朝。有一天，周武王对周公说：“ 四弟，父亲的愿望实现了，我真高兴啊，主要是靠你和太公的谋略呀。” 兄王过奖了，辅佐兄王立国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。 四弟，你看现在最要紧的是做什么呢？ 现在咱们疆域空前广大，我看在兄王返回镐京之前，就让我三哥管叔、弟弟蔡叔留在这里，把商的都城和周围一分为三，让管叔、蔡叔和纣王的儿子武庚共同管理。 好吧，就这么办。四弟，你和我回镐京去，许多事我都离不开你啊，而且我的身体近来也时常不舒服。 周武王回到镐京以后的第二年就得了重病，周公万分焦虑，亲自向祖宗祷告：“ 祖宗啊，你们的长孙继发为国事辛勤操劳，积劳成疾，如果祖宗有保佑子孙的责任，请让我姬旦代替武王姬发去死吧。姬发受命于天，天下百姓没有不敬重他的，希望他健康长寿，保我周氏天下永远长生。” 可是并不饶人，周武王还是死去了，他的儿子姬诵即位，是周成王。可周成王还是个哇哇哭闹的孩子，没法管理国家大事，周公只好先代行王室。周朝立国不久，事务繁多，朝廷内外的大事都由周公做主处理。周公忙得吃不好睡不好，可是还有人说他的坏话。有一天，一个手下人向他报告说：“ 周公，现在有人在散布您的流言，连成王都有些疑心了。”“ 哦，都说我什么？”“ 说您要独揽大权，还说您想把成王赶走，自己做天子。”“ 这是谁说的？”“ 就是您哥哥管叔和弟弟蔡叔他们呀。据说姜太公和赵公这样的老臣也有点半信半疑了。”“ 这可不是件小事。好吧，我亲自去向他们解释一下。” 于是周公去见了各位老臣。“ 太公、赵公，你们都是先王的股肱之臣，建立周朝是我们几代人梦寐以求的理想，好不容易在武王手里才实现了。武王归天的时候，正面临着天下闻武王死而叛的形势，我是为应付严重的危机才摄政王室的。”“ 这些我们是清楚的，可管叔说 他们那是造谣。武王去世早，成王又太小，如果出了什么差错，我怎么对得起祖宗呢？我摄政王室完全是为了周朝的基业，没有半点私心。可谁想得到，管叔、蔡叔他们竟造谣挑拨，再这样下去就会像商朝那样闹出争权夺利的事来呀。太公，你们可不能听信这些谣言呐。”“ 周公，他们的话我们不会相信的，你放心吧。”“ 就是啊。” 谣言不攻自破， 商纣王的儿子武庚，又纠集了商朝残余势力，联合管叔、蔡叔发动了叛乱。周公决定亲自率军东征，平定叛乱。他对大臣们和将士们恳切地说明了东征的必要。 我们又要出兵打仗了，兴周灭商的战争结束不久，大家都很辛苦，我也知道有许多士兵刚刚娶妻成家，想过安宁的日子。武王在世的时候就曾经下令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，可是武庚他们纠集商地的势力叛乱了，想夺回他们失去的权力和地位，想让我们周朝重新成为他们的属国，我们能答应吗？ 不答应。 他们这是白日做梦。 对，白日做梦。 对，我告诉大家，商地有许多人愿意帮助我们，人心是向着我们的，所以我决定东征平叛，要保住文王和武王的功业，为了天下的长久安宁，请将士们再牺牲一次自己的幸福，随我出征，帮助我们取得成功。 周公放心，我们一定奋勇杀敌。 好，那就准备出发吧。 周公率领英勇的将士们苦战了三年，终于取得了胜利。管叔、武庚被杀，蔡叔被流放，周公又顺势扩大战果，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都成了周朝统治的地区。周公回到镐京，向成王和大臣们分析了天下的形势。 咱们立都在镐京太偏僻了，管理东方新扩大的地区很不方便。我想在东边再建一个新的都城，诸位以为如何呀？ 好啊，国都东移，反叛的势力就会削弱，国家就会更稳定。 天子立国在天下的中心，管理各地就会方便多了，各地诸侯向天子献贡物，朝见天子也方便多了。 大王，您看呢？ 叔叔说的对，我要到文王庙去把建新都的事祭告祖宗。 好，我就去亲自督造新城。 周公选中现在河南洛阳，建起了新的都城。从此周朝有了两个都城，镐京是周朝发祥地，称为宗州，表示那里是祖宗营建的。新都叫成州，表示是在周朝建成以后才营造的。接着周公又主持了分封，周朝出现了71个诸侯国，都按周公的主张划地开田，实行井田制的耕作，收获除流程外要上交国家。周公自己也得到了一块土地，在现在山东曲阜一带，国号鲁。可是周成王离不开他，他就让儿子伯禽去治理鲁国。伯禽临走的时候，周公一再地叮嘱他， 我是文王的儿子，武王的弟弟，成王的叔叔，一直是在天子的身边，可算是位高权大了吧，可我总怕失去人心，没有人肯再帮助我，所以我行权处事，待人接物都要掂量一下轻重，然后才决定进退。所以我行权处事，待人接物都要掂量一下轻重，然后才决定进退。 是的，父亲。有一次我看见您正在吃饭， 刚把一块肉放在嘴里，恰好来了客人，你马上把肉吐出来就去迎接客人，一顿饭的功夫您就连吐了三次饭菜，难道就不能咽下去，或是干脆吃完了再去会客吗？ 这些贵客来访都有好主意要说，我恨不得马上听听，怎么可以为了几口饭怠慢人家呢？我就是这样做也还怕人家不肯到我这儿来呢。你这次去鲁国要多认识一些有才能的人，多听他们的主意，千万不可骄傲放纵，要吸取商朝灭亡的教训，千万不可暴虐人民。天意来自民意，对人民的警告不能不有所顾虑啊。 孩儿记下了。这是不是您常说的不要用水当镜子，要用人民当镜子照着自己的那个意思？ 对对对对，那是有一回啊，我正在洗头发，我头发刚浸湿了，外面有人来有急事报告，我连忙啊握着湿漉漉的头发就出去了，办完事儿再回来接着洗，不巧洗到半截儿又有人来报告了。就这样洗一回头发出去办了好几件事。我看看自己在水中的面影，心想这些来报告事情的人不也就是一面面镜子吗？从他们那儿看出咱们周朝哪块地方不干净，就得赶快洗洗，这样是不是可以避免了一个个的危机呀？ 父亲，我一定会牢记您的嘱托的，我还要用父亲制定的法令和礼乐制度尽心尽力地治理好鲁国，就请父亲在这里安心地辅佐天子吧。 伯禽离开以后，周公又把弟弟康叔找来。 康叔，你是父王最小的儿子，也是我最疼爱的弟弟，自从我平定了叛乱，就想应该让一位有体谅之心、宽容之道的人去治理商朝的旧地。想来想去，我觉得你最合适，所以想派你去镇守东方，这是稳定咱们周朝至关重要的一招啊。 四哥这样相信我，我一定努力负起这个重任，可是我的经验太少，能力也太小，您有什么要吩咐的就告诉我吧。 好，你最重要的是把商朝的刑名赏罚学到手。我们在这方面有许多欠缺，要赶快制定出来。你可以多找商朝的遗老和有学问的人来求教啊，务必要学到手，才能把它变成周朝适用的法制啊。 是，我记下了。 另外要重视利用商地人的专长和技艺，告诉他们为保卫周天子立了军功的同样可以当周朝的将领，文化方面有专长的可以做周朝的官吏。总之，不管是谁对周朝尽心尽力，不仅有赏赐，还可以来朝廷做官。对咱们周朝派去的人要严加督察，不准酗酒作乐。商朝灭亡和纣王滥饮酗酒有很大的关系啊。 是，我都记下了，请兄长放心。 康叔按周公的要求认真治理商朝故地，果然缩小了商朝移民和周朝的对立，化解了许多矛盾，不久就稳定了周朝在东方的统治。又过了几年，成王长大了，周公交还了权力，退居到大臣的位置上，专心整理和制定了一套礼仪、法律和各项典章制度。我国古代社会的政权开始走上了有法可依、有章可循的轨道。 周公去世以后，成王用最隆重的天子礼仪为他举行国葬，并且安葬在文王和武王陵墓旁。他对大家说： 我的叔叔周公多才多艺，恭勤谨慎，为国事操劳一生，他的功绩无人可比，他的品德更令人敬佩。我身为天子，可我从不敢把他作为臣下，是他完成了文王和武王的魏晋事业，我要把他葬在文王武王的陵墓旁边，让后代人永远记住他的功德。 周公是我国古代第一位成熟的政治家，他的治国思想和所制定的礼仪制度曾经对后世产生过久远的影响。周公本人也被人们赞誉为贤相的榜样。 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《周公治国》，剧中人有张自强、王志全、高慧斌、许正廷等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音乐傅雪仪、苏健，录音合成宋鹤仙，责编陈斌、淳朴。中国历史故事《孔子办学》，改写孙学刚，导演周正。 由周武王开创、周公确立的周朝，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朝代，一直延续了800多年。周朝分为西周、东周两个时期。到了东周时期，天子已经有名无实了，因为各国诸侯的势力越来越大，各自为政，相互征战。历史上把这段时期叫春秋和战国时期。在春秋时期出现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、教育家孔子。孔子姓孔名丘，字仲尼，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私人办学的人。他一生主要是办教育、做学问，但也非常关心政治，关心国家的前途，还做过鲁国司寇那样的大官。他认为只有周公制定的那一套政治、经济、思想的管理方法，也就是所谓周礼，才是最完美的，才能达到仁政。所以孔子带着弟子们周游列国，劝说各诸侯国君主恢复周礼，实行仁政。有一次，孔子一行来到了魏国，弟子冉有赶着车。 这里的人真多呀。 夫子，人多了该怎么办呢？ 冉有啊，要想办法让他们富裕起来。 富裕了以后呢？ 要让他们受到教育呀。假如有人用我治理国家，一年能做出个样子来，三年就一定会成功。 卫灵公正想着怎么样使魏国强大起来，听说大名鼎鼎的孔子来了，就热情地接待了他。 先生，远道而来，辛苦了。子座。 是。 谢大王。 先生， 您在鲁国的时候，一年的官俸是多少啊？ 是6万斗粟子。 好，我也照样给你6万斗粟子。先生就安心住在我这里， 是， 我要随时向您请教啊！啊， 谢大王。 哎，我一直想让魏国强盛起来，就请您教给我操练兵马和作战的方法吧。 这个我就懂得礼仪道德，至于怎么打仗，没学过，也没那个本事。 哦，是这样。啊，大雁又该飞走了。 主人无话可说，孔子只好告辞。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听说孔子来了，就请孔子去见他。南子坐在帷幕里面，孔子向他行了跪拜礼。 问君夫人好。 哎呀呀，我怎么能受先生如此谦恭的礼节呀？啊，我这里还礼了。 不知君夫人有什么话要对孔丘说？ 啊，先生不知道吧？各国的君子来到我魏国，和我们国君交好，没有不来看看我的。 是。 先生来魏国这么多天了，可还没见您来。我才派人去请的。 孔丘不敢劳烦君夫人。 听说先生现在到各国游说，可是在哪儿也待不长久。这么下去，先生，您不成了耍嘴皮子的了吗？嗯， 君夫人，我不敢花言巧语到处卖弄，而是没有办法和那些不遵守周礼的人待在一起罢了。 哦，这么说，我也不配和您待在一起了。 君夫人言重了。 孔子与男子谈了大半天，也没有什么结果。有一天出去的时候，卫灵公和男子同乘一辆车，让孔子坐在第二辆车上陪着。魏国的老百姓见了，议论纷纷。 怎么回事？哎，你们瞧啊，大王有漂亮的夫人，又有了那位孔夫子，看他美的， 可不是嘛？哎，可是孔夫子只能坐在第二辆车上， 就是 有学问的先生还不如漂亮的女人呢。 这是什么事儿啊？这哎， 孔子听了这些话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只好离开了魏国。后来他还到过宋国、郑国、陈国、蔡国、楚国等好多诸侯国，可是各国君主都对恢复周礼没有兴趣，谁也听不进孔子的话。有一次，孔子在郑国和弟子们失散了，他一个人站在城东门口，着急地东张西望。不一会儿，子贡回来了。 夫子，都找到了，这就来了，您放心吧。哦，刚才有过郑国人看见夫子站在这儿，对我说，在东门站着的那个人 长得一副圣人模样，可就是满脸倒霉相，真像个丧家犬。 哦， 您说可气不可气？ 啊，他说的不错。我的长相怎么样不去说，说我像只丧家犬，太对了。你看我现在到处碰壁，我不是丧了家了吗？啊，还是回去吧，家乡的孩子们等着我去教他们呢。他们虽然不大懂礼，可人人都有志气，有文采，应该好好调教啊。 是。 孔子最高兴的事儿，就是和弟子们在一起讨论各种问题。有一天，孔子和最亲近的两个弟子，颜回和子路，随便交谈着。 你们两个人都把自己的志向说出来，让我听听好吗？ 好。 仲由， 嗯， 你先说。 我的志向不高，我愿意把我的车、我的马和我的衣服和朋友们共用，用坏了我也不后悔。 嗯嗯，好。颜回，你呢？ 我的志向是，不向别人夸耀自己，有了功劳也不去表白。 哦，你们说的都很好啊。 那么，夫子，您的志向是什么？我们也想听听嘛。 对， 我嘛，我希望和我相识的人，老年人能安逸。朋友们彼此信任，年轻的人忘不了我。 哎呀， 说的真好。 哎，好的。 哎，学艺应该这样。 太好了。 就是。 不过，孔子也有向学生发脾气的时候。有一天，他看见学生宰鱼，大白天的却睡起觉来，他生气极了。 哼，真是腐朽的木头，没有办法雕刻；粪土抹的墙，没办法粉刷呀。我对别人一向是听其言而信其行，可从现在起，我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喽。 夫子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偷懒了。 唉。我是为你们着急呀。一个人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真到了这种地步就难办了。我3岁的时候父亲就死了，是母亲把我拉扯大。虽然我从小好学，可进不了官府办的学堂，只好当吹鼓手，管仓库，管放牧，什么活计都做过。但我从不放弃学习，从不偷懒，从不不懂装懂。我遇到不懂的事就问别人，有人耻笑我，说我不懂礼。他哪知道，不懂就问，不会就学，才正是懂的理呀。 就是。 现在我教你们的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六门课，都是我靠自学学来的。 哦，我们不会忘了夫子的恩德的。 对，不会忘记的。 我后来就下了决心自己办学，让不能进官学的人也能读书学本领。所以，我主张有教无累。 夫子，什么是有教无累呢？ 就是不管你是谁，只要愿意跟我学，我就收为学生。 哦。 孔子回到鲁国以后， 专心办学，并整理文化典籍，《诗经》和《春秋》这些著名的文学历史著作，就是孔子亲自修订的。这时候，他虽然已经老了，仍然经常地给弟子们讲课。 我这个人 已经老了，仍然经常地给弟子们讲课。 我这个人三十而立，办事有了自己的主张，可以自立了。四十而不惑，到了四十就懂得天下的兴衰和发展的规律，也就不会被别人的行动和主张所迷惑。五十而知天命，觉得眼光远大了。六十而耳顺，懂得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，也能分辨真假。现在年过七十了，才敢说随心所欲而不会破坏规矩。当然了，人和人是不一样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嘛。 哦，夫子，请讲一讲学习的方法吧。 啊，对， 是的，是的， 您给我们讲一讲， 我们讲讲吧。 啊，好啊。首先，学到的知识要经常温习，这不仅能巩固旧知识，还能融会贯通，举一反三，得到新知识。其次，还要多听、多看、多问，不仅向比自己高明的人求教，也要向不如自己的人提问和求教，这叫不耻下问。 对， 比如吧，前头有三个人一块走路，其中必定有一位可以做自己的老师。 对 啊，还有就是要有老实的态度。我过去对仲由说过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这才会有真正的智慧。一个人不修养品德，不认真学习，不见义勇为，不闻过就改，这些都是我最反对和最忧虑的。 哎呀，夫子讲得太好了。 是啊， 够咱们用一辈子了。 嗯，就是。 要知道，光学习不思考，就什么也学不到。如果光思考不学习呢，那也是白耗精神，这就叫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学习就像用土堆山，只差一筐就堆成了，可你一旦不再堆了，山也就堆不成了。关键是要有恒心和志气。 夫子， 对对， 什么样人才算是好学的人呢？ 啊，这样说吧，知道学习的不如爱好学习的，爱好学习的不如以学习为乐事的。像已经去世的颜回吧，他用竹器吃饭，用破瓢喝水，住在简陋的小巷子里，可他照样专心读书学习，他的情绪老是愉快的。 夫子，我想问一句，一个人怎么做才能当官，得到更多的俸禄呢？ 我还是从学习上说吧。啊，要多听多看，无论听到的看到的，有怀疑的地方就不要去做，正确的也要谨慎行事，这样就能少犯错误，少做后悔的事。你能做到这一点，官职啊，俸禄啊，也就有了。 说到这些事，我还想说，富贵就是做官发财，人人都有这个愿望，但是君子不能用，也不可能用不正当的方法摆脱贫穷。如果能求得富贵当然好，可如果得不到，我想还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用不正当的办法得来的不义之财，还不如吃粗粮喝白水，弯着胳膊当枕头，倒心安理得呀。依我看，不怕你们将来没有官做，就怕你们自己没有学问和本领，不怕没有人知道你，就怕你们自己不值得别人知道和尊重啊。 夫子老对我们讲，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，也就是这个意思吧。 对，我这个人如果有长处，就是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。当初有个楚国大夫问仲由，哎，孔丘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仲由没有答上来，后来我告诉他，应该说孔丘嘛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，如此而已呀。 孔子说得不错，他的确是个爱学习、爱教育的学者，一生都在学习和传授知识。正是从他那时候开始，形成了一个士的阶层，出现了专靠私人教书为生的士人，办教育成了2000多年来读书人的一种重要职业，教育成了更多人的事业，文化在更多人当中普及了，我们中华民族号称礼仪之邦，文明古国，这不能不说和孔子提倡教育有密切的关系。 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《孔子办学》，剧中人有王志全、高慧斌、许正廷、王楠、宋杰、陈强、刘金山等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音乐傅雪怡、苏健，录音合成宋鹤仙，责编陈冰、淳朴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